我们大声来感谢上帝。 荣耀归于真神啊，拯救啊，是为爱使人生子赐下独生子，献上他生命为人赎罪受害，用神门一打开，人人可进来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全地聆听主声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万民快乐欢喜，心来皆是子，耶稣来到父前，荣耀归主，他已成就大事功，求主留宝血和更谦卑救恩。真神应许赐给贪心他的人，罪人总是罪魁，若真心相信，心跳就足地刻下圣洁的痕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全地聆听主声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万民快 Praise the Lord.